打咗新冠疫苗啦，但仲会打另一种。 另一种 系流感针啊，两种疫苗一样咁重要，唔好顾此失彼。同时患上流感同新冠肺炎，病情可能会更严重。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减低入院嘅机会，缩短住院时间，保护自己同身边人。尽早接种呢两种疫苗啦。 齐齐防流感，年年要打针，请浏览 chp.gov.hk。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歌曲发展得好，同动漫联成已经成为咗其中一个必胜嘅方法。鬼灭之刃由国编喺日前正式推出，其中嘅歌曲咧就揾到 Amy 嘅残响散歌。轻快嘅节奏符合咗各游边嘅花街背景，喺日本以及海外多个唔同嘅平台，亦都得到冠军。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A 咩残响散歌》。歌曲描述一名少女在百鬼夜行的日本街头狂奔，最后克服了自己的恐惧，和动漫的意境非常相符。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Amy 残响散歌。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好开心喎、 啊！好靓仔， 假期翻嚟果然系唔同啲、啊， 见到你啊嘛，见到你上镜咁靓仔， 哇！讲呢啲，讲呢啲。 系啊，咁啊，今日系呢个2022年嘅1月10号星期一嘅骚动音乐。 你好啊，咁啊，预告一下啦，今个星期一系会有少少唔同嘅，即系喺骚动音乐入面嘅编排会有啲唔同嘅。咁首先就系呢一个奔神 Monday Blues 咧，将会改去咗六点钟开始。 系 点解呢？因为我哋六点半啊，将会有一个另一个嘅特别嘅环节啦，就系呢个狮子山下好音乐。咁就由天怡啦，同埋小弟啦，加埋莫莉同埋景 红 去主持嘅。 系啦，半个钟头嘅同音乐有关啦，之前都有预告过。 冇错， 或者大家有机会喺电视上面可能都有睇咗。今日礼拜六夜晚啱啱就有出咗啦。 系啦， 咁我就视像版啦， 你有睇视像版啦？ 我见到啲听众 cap 咗图嘛。 系啊，系啊，咁所以我哋电台亦都有我哋声音嘅版本咁样嘅。 系好正啊！因为用咗我哋公司天台就背靠。靠住狮子山啦、啊，咁就食晒呢个狮子山下体现香港音乐精神啦、啊。 我觉得系几体现到嘅，同埋即系同好多歌手、艺人朋友都一齐体现到。因为我哋拍摄嘅时候咧，都系正正系呢一个 轉緊季嘅時候，咁啊由秋天轉去冬天，咁啊有時就熱啦，有時就無啦啦，尤其嗰幾日變天氣變得好勁咧，可能前一日都仲係講緊拍嘅時候係十幾二十度，跟住 drop 一聲就轉咗去得翻十度八度咁樣嘅温度，咁所以都幾。几难忘啦，我只能够咁样讲啦。 我想知喺天台一个叫做超超地嘅环境之下， 系 叫做短短地有啲访问喺里面啦，因为会有歌手现场唱佢哋作品啦，亦都会有即系轻轻嘅访问讲下介绍啲歌。同平时喺录音室做系咪唔同 feel 啊？ 唔同。平时录音室咧，我哋系可以即系见到，即系同个 artist 个距离可能会相对上近少少啦，同埋即系。是抹得大隻眼的，在個天台上我抹不大隻眼，一個我自己發現自己最渣的最不適合做幕前工作的問題呢，就是我經常在這個陽光底下我那對眼都會抹得不是很大，如果大家有興趣看這個視像版的時候，你就不要怪我有時你會見到我的眼有少少蒙的，是幾難忘，因為真的我要必先這樣講，就是其實天氣真的很好，因為我們拍攝的日子大部分都是晴天，所以其實在個畫面上看出來真的很漂亮，也都拍了即我們港台的天台，拍到後面的背靠著這個獅子山是真的非常 好看、有很多 artist 朋友可以講一些幕後的得意東西給你聽，因為這些東西鏡頭看不到，要 聽 我發現呢每一個 artist 上來拍這個節目的時候，他們會在我們天台不停尋找一些打卡位啊，跟住然后我会发现，原来佢哋最后咧，即系 artist 就好得意，有啲好 common 嘅声喺度嘅，我哋唔会特登同佢讲话啊，你企喺边个位度打卡啦，个个都企喺嗰度，唔会咁样同佢哋讲嘅，但系咧，佢哋一路揾一路揾咧，佢哋最后都会企翻同一个位嗰度打卡噶。 哦，系啊，即系不约而同，每一个 artist 都拣一个 不约而同。 咁因为个主角始终系 个狮子山， 咁你可以拣嘅位。就唔係好多，因為平時上面居民就即係啲鑊喺上面啊， 係 即係收發嗰啲鑊啊。 但係其實咧，除咗個獅子山咧，另外一邊即係個天台另一邊咧，即係如果你唔好影咁近，你唔好影到啲民居咧，影大少少個畫面咧，係可以影到過去尖沙咀嗰邊，其實都靚嘅。 得咩？ 得噶，得噶，得噶，得噶，都靓噶，都靓噶。咁所以我觉得系几有趣嘅。你见到啲 artist 去不停揾位打卡嗰个位，我觉得系印象非常之深刻嘅咁样咯。 咁视像版自己揾啦，咁啦，声音版六点半就会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嗰度听到。咁所以我哋收到音乐就会浓缩咗啦，个半钟头咁样。 冇错，亦都可以预告一下啦。呢跟住六点半嗰半小时嘅节目入边会有啲咩咧？其实。即都除了一些我哋平时会经常好熟口熟面见到嘅一啲 artist 朋友嚟唱 live 之外咧，亦都会有一啲素人嘅，咁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嘅。其实素人我谂大家会比较少见到咯， 系啦， 系啦，咁啊转头六点半大家留意啦， 系啦，咁就好啦。咁啊跟住过咗一个峰回路转嘅 weekend 之后，咁我同阿斌就平平安安。就齊腳坐喺度做節目啦！ 這個 weekend 我覺得犀利啊！我覺得係完全係矛盾大對決啊！因為咧每一日咧，我個電話都喺度響緊機啦，即係啲朋友可能因為而家晚市取消咗之後咧，啲朋友有時可能會喺日頭嘅時候話啊，不如食個 lunch 啊，傾少少嘢啦咁樣，即係唔會話太大堆頭嘅，少少人咁樣啦。咁但係就會見到啊，每一日個電話響嘅時候，我就好糾結。我知道自己唔應該出去啦，咁所以我就好乖咁樣一路留咗喺屋企等咗兩日，然後等呢一個嘅檢測嘅報告。咁但係呢一路等嘅時候個時間就好難熬，因為個電話不停睇到啲 group 喺度傾偈，傾到開心啊，跟住去邊度揀，去邊度食嘢， 你又唔使諗啦，係啦， 我又唔出得去喎咁樣。咁所以呢個 weekend 都真係幾～ 幾難噶，幾難過，我就真係覺得。 因為就算老實講，你朋友嗰啲可以出去都好啦，你咪都到夠鐘，你咪要翻屋企。 係，即係你都絕對係。所以好早㗎，而家大家早睡早起啊，好健康啊。可能十二點鐘都未夠就已經，即係我講緊晏晝十二點幾未夠已經出咗去，即係買少少嘢啊，跟住然後食少少嘢就攣攣攣翻屋企咁樣㗎啦。 我呢个 weekend 都系突然之间本身所有嘅安排都取消咗咁滞啦，咁就两晚都喺屋企食饭，跟住屋企人都系表示惊讶嘅，点解你喺度嘅？你咁得闲嘅？咁我冇啦，所有嘢取消晒啦，一啲可能约咗嘅饭局啊，或者有一啲嘅 concert 可能去睇啊，诸如此类， 全部都 因为嗰啲夜晚嘢嚟噶嘛，你晏昼嗰啲都仲可以正常去睇到啊，夜晚嗰啲你就冇晒啦嘛，咁。你又唔會特別可以安排啲新嘅活動，因為你真係冇地方可以去啊！ 冇地方可以去啊！ 係啦，咁咪喺屋企好正常，冇嘢做咪喺屋企咯。咁佢哋就見到我喺度就好驚訝啦，就家仔啊，今晚喺度啊，我煲湯嚟飲啊，今晚想食咩啊？咁突然之間 好 warm 啊，好 sweet 啊！ 係啊，跟住老豆仲話：如果你一個禮拜好似而家咁，抽一晚喺度食下飯， 咁咪幾好， 咪幾好咯！成日出街食嗰啲嘢又唔健康， 唔健康， 又多味精。 你睇下你個眼袋就係因為你食得唔好啊，個眼袋越嚟越大啦咁樣。喂，我想問一下咧，你有冇幫手去喺呢個 weekend？ 既然趁有呢個時間嘅時候，有冇幫手去買餸啊？ 我冇啊！ 我想講我超級驚而家， 好大聲， 勁恐怖，因為落到去即係每一晚都喺屋企食啦。落到去街市嘅話，落到超級市場買嘢食嘅時候咧，哇！因為大家都唔知點解不約而同又係揀啲好近嘅時間落去買餸，好誇張啊！呢排即係令到我直頭係咧，直頭想囤一啲嘅乾糧喺屋企咧，我唔想落街接觸太多人啊。因為真係一落到去根本逼到咧，平時我會推住架車慢慢遊下個超級市場，即係我係中意行超級市場嘅人嚟嘅，即係我嗰種中意行係中意睇下有啲咩新嘢咧，有啲咩可以試下咧。呢排我都冇咗呢個 mood 啊，即係本身係諗住慢慢推下架車去睇下有啲咩貨數下，而家係完全行都行唔到，所以我就哩淋淋買完即刻就唔好接觸咁多人，翻上樓就煮飯食，跟住然後買定多少乾糧，萬一第二日都係咁樣嘅時候，就喺屋企霎個面咁啊搞掂啦。 我多咗時間去整理自己嘅人生咯，因為個 to do list 咁即係你全日都喺屋企嘛，咁你可以處理好多工作上嘅嘢，同埋一啲生活上嘅嘢。咁先計工作上啦，咁我之前唔係講我有個 to do list 咁， 係啊， 咁跟住就打晒入去，咁跟住就逐樣逐樣就處理咗佢。可能嚟緊呢個禮拜一啲嘅訪問啦。 而家2022咯，你有冇 check 翻2021個 to do list 啊？ 有啲都未處理㗎。 你記得 copy 翻2022個 to do list。 我冇分㗎，佢冇分年份㗎。 係咩？係 啊，所以佢就咁加上去㗎咋。 我驚你一陣又唔小心漏咗一件兩件事冇做咁樣啊嘛。 冇啊，嗰啲一路都未做嗰啲都係未做咯。 咁你而家做喺呢個 to do list 度有冇 tick 咗啲咩新嘢係值得講下咁樣 㗎？其實而家我係加咗一啲這個星期要處理嘅工作上嘅，咁以前星期六日唔喺度，咁真係冇辦法啦，咁可能一至五嘅工作咪一至五做咯，係啦，咁但係而家星期六日喺屋企嘅話，我可以提早做嗰啲嘢，咁你就可以 foresee 到呢個星期嘅 weekday 會輕鬆少少，係啦，我只能夠話少少啫，因為騰空咗啲時間可以攞嚟諗其他嘢，咁平時你冇咁空間，你就冇得創作啊，冇得諗新嘢㗎啦，咁呢個係其一啦，今日即係個人好似淡定啲啦，但亦都出現一個問題嘅，就係你時間好多，你覺得自己會有好多時間去處理嘢咧，嗰個速度好似係會慢啲，同埋會深夜啲，得閒處理下呢樣，得閒處理下嗰樣，好似 deadline fighter 嘅道理。你臨交功課前得翻可能五個鐘頭，你嗰五個鐘頭好專心咧，你好似咩都做到出嚟。 係啊，同埋特別快嘅，啲效率係高到自己都唔信噶。 係啊，但係如果你試喺五日前做啊，你會拖到 最尾一日咯，都係 你會開始做嘅，但係嗰個速度會慢咯，因為你心裏邊知道自己仲有時間啊嘛。 冇錯冇錯。 咁所以我尋晚臨瞓之前咧，我數翻我今日做咗啲咩咧，譬如我剪咗個廣播劇，剪咗個訪問，可能剪咗啲片，出咗個 post， 跟住 執咗啲 file 咁，加加埋埋做咗四樣嘢。咁究竟我要一日差唔多應該用咗14个钟头啦，計埋食飯、去廁所、沖涼嗰啲，我做呢四樣嘢，即係平均每樣嘢都用咗我3个钟。咁咪真係好慢囉。 都但 OK 啦，都 OK 啦。咪有啲你例如你冇得咁計噶嘛，有啲嘢其實你做嘅時候，你基本上你出個 post 就唔使三粒鐘啦，係咪先？ 唔使啊。 但係你可能剪廣播劇呢啲，你需要長啲嘅時間去處理噶嘛。 係啊，咁雖然出個 post 好快，但係前面你要剪段片啦，跟住又要用一個未用過嘅 software， 又要上網 how to use 乜乜乜咁樣，即係有一啲嘢一路做一路學啦。咁可能前前後後用咗個零兩粒鐘都唔出奇嘅。咁、 哦、 但係你只不過最尾 turn out 你除返雲嘅時候，我好似每一件事我做咗好長時間。咁、 嗯、 好似好花心機。咁呢一個係一個其一啦。但第二樣嘢就係處理生活嘢比較爽嘅、 嗯嗯。 就係因為我電話長期都冇位啦。雖然我已經250GB啦。係咪256啊 ?sorry。而家佢長期都維持喺253至255之間。 你部機仲著到算叻啦。 著到啊。 爆到咁樣嘅時候部機通常行得好慢㗎啦嘛。 而家 254.3 囉。即係佢有時會用下佢會清空啲 app 呢，會唔會彈 app 啊。咁我就要將裏面啲相開始處理，因為 photos 佔咗大概80GB左右。 唔係，其實唔使㗎，我教你一個方法啊。 咩啊， 通常呢部機差唔多爆激素嘅時候呢，我會選擇买部新机， 冇用噶！你买部新，你啲资料移过咪一样。 旧嗰啲机就爱嚟当 hard disk 用，即系你新嗰部机咧，就唔会将旧嗰啲资料传过去嘅。你旧嗰啲资料留翻喺旧嗰部机度，就当 hard disk 用。你要用嘅时候，你先攞翻出嚟插落电脑攞，跟住然后新嗰部机咧就系、是、好似一个新嘅 hard disk 咁样，你就可以传到新嘅资料，同埋影到新嘅相，同埋拍到新嘅片啦。 work 噶 ，work 噶，你会悭翻好多时间噶，你会发现，因为咧，我发现电话 backup 系浪费人生好多嘅时间噶，你要用成晚时间先做得好啲 backup 嘅工作噶，好麻烦噶。 系啊，我因为就系啲相咁样逐样逐样做咯，然后开始喺我电脑里边嗰啲相开始帮佢分 album， 以前冇噶，一集过咗落去就算，咁而家有时间可以分翻，哦，呢啲系屋企嘅，呢啲系出去睇 concert 嘅，呢啲系电台嘅嘉宾相，开始逐忽咧。佢發現到原來個 photos 係有新有呢啲功能啦，平時唔理噶。 係啊係啊，影完就算噶啦嘛，擺喺度 噶 嘛。 咁你 import 係就咁 import 落去成個大嘅 library 噶嘛。 嗯。 而家就發現哦，其實咧佢有一個功能嘅，應該存在咗好多年噶啦。 係係。 平時冇用。 好耐 就係、是、你 import 嘅時候，你可以揀 import 去一個咩嘅 album。 OK。 咁就喺你叫做過去電腦嗰一下咧， 係 你已經可以幫佢分咗類啦咁。咁我就冇啊， 咁点啊？分完类又点啊？ 冇啊，个人舒服啲咯，觉得安乐啲。 翻咩？你会揾翻咩？你都唔会浪费人生时间。 唔会睇翻嘅，但系我起码清到咗电话啲位置。所以就系喺呢一啲嘅难关的时候啊，同时俾个机会你去清空下。同埋重新整理一下自己嘅生活啦，可以。 烛光灭了灯火，三点也没有睡意，没法奈何。寂寞幻化声音，喧哗到令我再遇自我不可。如果将嘴巴紧闭，我便忘掉肚饿，还是。割掉我耳朵，限定自我一位，不需再扮作活跃，卖笑卖傻。限定别去交心，不想说十句后再离别出错。如果把心劏开了，也没谁愿救助。如果。没谁为伴可不可竭力去躲被人嫌弃的感觉未停过投入过失败过其实天生贵人我都憎我只准我独来独往第一个脑内太多杀掉自我的审判未停过预约参加派对外站走廊有人行近想识我黑了面再去自由

我的手已为你空出来，那时候才能给我你充满爱的大平台。 我们彼此又对着头对着头，跳上几次扫兴 magical magical。 敢不敢跟我走？ 朝我的方向走来。 放工啊，应该。有呢一种飞快嘅心情。 走来，你朝我的方向走来，你朝我的方向走来。 马念先 9M88 你朝我的方向走来，今天有没有人接你放工啊？ 想要一张又软又大又能做好梦的床，转过身去就能摇曳着的白窗帘，有两只猫在窗台上面比试世界，一张餐桌两杯开水，淡淡的书柜先让我随便对，在下一次你受不了之前，很大的心愿，虽然可能有太多楼梯，在老去之前我们就稍微穿一点，时间淡一点就喝少一些，再努力一点说不定运气好一点，再过个几年或许还能洗澡的水可能会有一点凉，你热杯牛奶让我出来能捧在手心上，来到夏天不然我们去附近的咖啡店，等太阳下山 續有呢一種飛快嘅感覺。係鄭宜農，有佢作品591。不過老老實實啦，通常呢一種咁輕浮、腳步飄飄嘅感覺，維持唔得幾耐嘅。收工之後翻到屋企，差唔多完啦。跟住紧接落嚟嘅就会系一啲瞓唔着嘅时间，可能会觉得呢个夜晚好难挨。 It's 5 AM, can't fall asleep again. Trying so many ways, counting from 1 to 10. 梗系啦。 Feel the pattern of breath, soon turn off my brain, and I dream about you. 四日先可以放假。 Miss the way how you call my name. I miss the smell when lying in your bed. I miss the finger running through my skin. Love stays only in my dreams. It all went so well. Until the morning comes and you're gone. It all went so well. I wish the time would stop when I turn up the alarm clock. 听日又要开会。 Your pretty face caught my eye when we first met. 点会瞓得着啊 ？Just you and me, we're going out today. We're talking smoothly. You took off glasses. I saw your eyes in Bella Green. In Bella Green.Till the morning comes and you're gone. It all went so well. I wish the time would stop when I turn up the alarm clock. White 睡不着，睡不着做咩好呢？ 夜里天色昏暗，没有睡意，想起你，想问你。Are you sleeping yet？ 但我很想装作没有在意，怎么无想留意？ 一首 Dream Pop 的作品，深夜浪漫，未咁快，未咁快入深夜，仲有少少时间俾你去散个步先。 半新闻之前，今日奔神 Monday Blues 最后送俾你一首作品，有佢哋，佢哋 Decca Joints， 散去的时候，转头翻嚟狮子山下好音乐。 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24宗新型肺炎确诊，5宗是本地个案，其中一宗感染源头未确定，患者是昨日初步确诊的20岁女子，她的爸爸亦都初步阳性。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感染源头未确定的20岁女子在铜锣湾崇光百货做兼职售货员，住在屯门爱琴海岸八座，主要活动在家人营运的屯门友爱村外定商场的东亚大药房，有去过屯门多间食肆，患者的两名家人亦都有病征。张竹君说，调查发现早前确诊的国泰空中服务员曾经在上个月27号去过这间药房购物，有機會是有關聯個案，但仍然要等全基因分析。立法會主席梁君彦說，由於有議員出席的生日宴會再發現初步陽性個案，為慎重起見，強烈勸喻有份出席生日宴會已經在星期六解除檢疫令的16名立法會議員，在合理可行的情況下盡可能留在家，避免外出。另外仍然有4名議員留在竹篙灣檢疫中心。梁君彦說，目標是在今個星期三開大會，即使少了20名議員，會議仍然可以如常舉行。被問到留在家的议员可不可以透过网上参与会议，梁君彦说，上届已经通过法例，立法会会议可以网上举行，但要先通过决议案，也都只能够全部人实体开会或者全部人网上开会。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乐见市民踊跃接种新冠疫苗，希望可以持续。社区接种中心和公立医院接种站会增加接种间和人手，以明天开始计算，接种量将会比元旦的时候高三成。而社区接种中心的即日筹安排，明天起重新只限60岁或以上长者使用，方便不懂得上网预约的长者打针。另外，今个月21号起增加两间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即是教育局九龙塘教育服务中心和九龙湾体育馆，提供伏必泰疫苗接种服务。同日医管局提供科兴疫苗接种服务的普通科门诊诊所将会有两间增至24间。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清凉，同有一两阵微雨，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最低几度。日间渐转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晚间北风增强。展望随后两三日朝早持续清凉。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演艺学院，西行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湾仔之路咧，分别多车嘅。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净系收费广场多车啲。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到龙尾沙福道，龙翔道嘅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伟业街的龙尾就去到常月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龙尾在翠屏南村。九龙区路面方面，现时窝打路到九龙塘段比较多车的，去沙田方向的龙尾去到公主道，近住亚街路街，渡船街天桥近住加士居道一带亦都是多车，龙尾去到果栏附近。新界大埔公路的沙田市中心段现时都是多车，去上水粉岭方向的龙尾去到美城苑。还有就是屯门公路，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一带都是多车的，龙尾近住安定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必装作笑，让你给抢走的太紧要。如承认那痛苦能延续你心跳，就求他撑腰，尽管哭到破晓，不必装作看开了，小小激愤不必去止了，平和等于爱的感觉死了，哀伤好过扮貌算了。谁人被恋爱分开了，千里之遥，谁被挂念的冲刺痛快受不了。 Janice 慧兰为我哋嘅新节目《狮子山下好音乐》咧，就系揭开序幕打头阵嘅。头先 Janice 唱歌背靠住嘅咧就系狮子山啦，而我哋而家身处嘅咧就系狮子山下香港电台嘅天台。由今日开始，一年十三个星期，我黄天怡会联同宾神一齐咧喺呢一度为大家主持《狮子山下好音乐》噶。 嗱，獅子山最能夠代表到嘅咧就係香港精神啦，而最能夠代表住香港樂壇心性就係我哋一班香港好出色嘅歌手同埋音樂人。喺獅子山下好音樂呢個節目入面咧，一眾嘅歌手朋友會帶嚟佢哋嘅好音樂上嚟我哋呢個平台同大家分享噶噃。 Janice 你好 ，Hello, thank you， 多謝你 你好啊， 你好啊 ，Janice， 多謝你帶嚟你嘅作品《It's Okay to Be Sad》啦。嗱，可唔可以講下其實呢首歌係個構思一個意念係點樣嚟嘅咧？ 其實是來自有一次咧，就我同個朋友傾偈啦，咁佢嘅22歲嘅仔就過咗身啦，咁佢我見到佢咧，其實好似要好強壯，逼自己要好強壯，佢堅強，但係即係我就覺得佢好想崩潰，但係佢唔俾自己崩潰咯，咁我好想有一首歌係鼓勵佢。It's okay to be sad， 釋放啦， 釋放啦，跟住就 let it go， 跟住再 move on 咯。 嗯，我諗有時見到人哋收埋情緒，作為好朋友會好心痛，反而，但係安慰自己咧，你係有冇呢啲時候嘅咧？你覺得？ 都要噶，有陣時都要鼓勵自己咯。係啊，即係可能 ，you know I can do it，you know like 要相信自己咯。咁但係有一班朋友或者一班即係屋企人，譬如我有我妹啊咁，即係我佢會鼓勵我咯。 係 咁樣，我就覺得啲困難嘅事情會容易過得過啲。 我相信可能平時好多樂迷都會 inbox 你，同你交流一下， yes， 分享一下佢一啲聽完呢首歌，可能佢哋都有啲 it's okay to be sad 嘅經歷去同你分享。有冇記得有一啲好深刻嘅歌迷同你嘅分享啊？ 都有啊，佢有一個歌迷咧，佢話佢本身喺一個 relationship 裏邊嘅，係一個好差嘅 relationship。咁佢係一路都係驚住一分開咗咧，就會好個人好唔 崩潰，冇嘢支撐佢。 但係呢首歌係俾到即係一個動力去做，即係佢決定去做呢件事咯。咁所以其實好多好多 case 係都鼓勵到我咯，即係聽到佢哋。呢首歌可以俾到一種力量，佢哋係開心嘅。 其實呢首歌你係有份創作噶嘛，而且嗰個 background story 都係你提供俾填詞人嘅。其實睇翻即係可能近呢一兩年 ，Janice 好多音樂咧都係你自己都主導得幾多，同以前好唔同。其實個原因係點咧？係你發現到原來喂好有創作天分嘅，定還是啊？其實可能以往揀嘅歌我唔係唔中意，只不過我認為未係最貼近我，所以你會想自己參與創作咧？ 其實係因為之前一路都冇機會啦，咁所以我覺得所有嘢都係 timing 咯。 OK， 個即係而家就係啱 timing 去多啲 俾大家睇我內心嘅世界咯。 嗯，其實爽唔爽噶？你覺得自己有份創作嘅時候？ 是開心的，其實是啊，我其實好欣賞創作的過程咯，所以嚟緊都會多啲，即係每一部分都會有參與咯。 係，我最期望是有一日 Janice 參與填詞的部分，咁就代表你的中文水平非常好啦。 呢個我諗唔會發 發神自己，未係差明啫，只係 maybe yes 。 过去怀抱音乐梦想的人，一系要透过向唱片公司毛遂自荐，又或者参加歌唱比赛等等的方式，才华先至会被睇见。嚟到而家嘅网络时代，哪怕你本身只系素人一个，要透过出唱片以外的管道施展你的音乐抱负，甚至系一晚爆红，已经唔再系冇可能啦。每集《獅子山下好音乐》都有一位音乐好新手喺呢个舞台展现佢哋嘅音乐才华。打头阵的呢位刘瑞强，英文名叫阿添，自细佢就热爱唱歌。当日出于好奇心试下玩 busking， 仲不断参加各类型的歌唱比赛嚟训练自己表演的胆量。 就由莫莉同景雄探索一下呢位音乐好新手在追梦路上的故事啊！ 阿添，我知道你咧都有三年嘅 busking 嘅经验啦。当时咧因为啲咩事令到你觉得，哎，我尝试下 busking 先？ 嗯，其實是因為在尖沙咀，即是有一次行街就見到有些表演者在那表演，咁聽到他哋唱歌是很正啦，即係好多人去欣賞他哋，去看他哋，就會諗緊，哎，我有冇機會可以成為到一個街頭表演者咧？咁於是就同一班朋友去試下玩呢個音樂咯。 第一次係點嘅咧？ 我記得有一次我係唱Beyond 嘅歌啦，唱有一首其中一首啦，跟住唱到最高音嘅時候係破音嘅，跟住啲人係望住我啦，咁我哇好瘀啊！啲人係睇原本都好地地睇我唱歌嘅，跟住哇，跟住走曬。 咁你今日咧會揀咗唱《愛是最大權利》呢首歌，點解咧？ 因为呢首歌是 哇，你个样， 我记得是我用呢首歌是追我第三个女朋友的，所以我 明白了， 我同埋我又中意郑中基，所以我又想唱呢首歌。 系咁，而家仲系咪佢系你女朋友啊？ 佢唔系我女朋友。 你而家唱惊唔惊啊？ 我而家都惊佢，可能会睇到我唱歌咯。 直到夜晚多凄美，争取这一次走几千百里，沿途留心，掌心的知觉也着紧。我认我认我爱得太过分，人群渐近，想改写你我命运。任天差怕亦前行，哪怕你说我天真，凭我自大的勇气，爱是最大权利，不理场面不伟大，我共你始终同人生死，还有那一种结尾，花光一切在乎你。若已想过太多，我只需要你。凭我自大的勇气，爱是最大权利。你场面不伟大，我共你始终同游生死，还有那一种结尾，发光一 切在乎你。若已想过太多，我只需要你。在赤土踏行，每步行过，脚在震，畏惧的带来光苦行。凭什么该去相信痛苦不会蚕食我？怎么要逼我收这演习课？悬崖边清晰听到海里猛烈的跌宕，想眺望到对岸，想找到光，还是该？住一集扣这伤痛磨练我，天真去相信可以捱着过，彷徨的我早已喺梦跌撞，靠每步走出的宽广，期望可走得比大山腰，咬着牙要决定了，那日哭够胆扎到尽头。凭什么该去相信痛苦不会蚕食我？怎么要逼我收这演习课？悬崖边清晰听到海里猛烈的跌宕，想眺望到对岸，想找到光。这伤痛磨练我，天真去相信可以捱着过，彷徨不安在于海浪跌撞，靠每步走出的宽广，伤过但再生以后就更好，还未到懂感激一切伤痛，但至少这刻选择捱过去，极其英勇沉淀。相信痛苦足以成就我，死不去，只要等到明日会责过，彷徨不安在于海浪跌撞，靠每步走出的宽广，伤过但再生以后就更好，悬崖边找了几里路，却步我看着深深的花草，着风的一天会到， 多谢阿 Jill 啱啱为我哋唱出《悬崖有路》。 咁啊，问阿 Jill 先，《悬崖有路》呢首作品嗰、那个意念最初其实系点样嚟嘅先？ 因为我做紧一个 EP project， 咁每一首歌咧都系讲紧关于经历痛苦嘅唔同嘅阶段啦。咁呢一首歌，我觉得系好配合到个 project 咯，系啊。 你有冇曾经有悬崖有路嘅情况发生过咧？即系有啲事令你哇觉得冇啦，冇路行啦，或者好惊险先至克服到嗰样嘢？ 有好多都系事业上嘅嘢咯，即系好似会觉得好想放弃啊嗰种感觉。咁但系我觉得因为我觉得个天系俾咗呢一个 把聲，我去繼續喺呢一行裏面唱歌，係真係令到我覺得我係有 purpose 咯，係啊。 但你通常係瞓醒一覺就已經解決咗呢件事，或者呢、這、一個、心理狀態啊？定係你會做一啲嘢去令到自己跨過呢一個懸崖咧？ 我覺得係我嘅信仰都好大幫助嘅，即係。知道我唔係自己一個，其實個天同埋我哋個上帝係一路係街住我，一路係帶領我咁。另外都係一班朋友咯，即係真係唔好，如果有啲咩心事或者唔開心，真係要攞出嚟講咯，同、 okay. 一班好嘅姊妹一齊行咯。 我覺得阿 Jo 講得好啱，就係其實我諗朋友或者可能身邊嘅人嘅陪伴好重要，而你亦都好幸運，身邊有一個好好嘅姐姐 Janice 慧蘭啦。 Yes. 會唔會話即係喺你唔開心嘅時候，佢會飾演一個點樣嘅角色去同你分享呢啲唔開心嘅歷程呢？ 因為我家 姐其實佢係一個親人啦，佢係我媽生家 姐，亦都係我好朋友。咁佢真係好了解我，好知道我唔開心嘅時候咧，佢係知道乜嘢係會令到我會開心翻咯。即係佢會真係會放低曬所有嘢，同埋俾曬個 focus 同埋 attention 我去同我傾下咯， 係 啊。 若要人似我，除非两个我，咁又唔一定嘅。就好似孖生兄弟姊妹，其实都几似喺世上遇见另一个我啊！成日都话孖生嘅咧会有心灵感应，大概就系上天安排咗佢哋一齐成长，一齐经历，一齐分享生活入边每一个喜怒哀乐嘅时刻。就好似呢两姊妹咁，无论相亲定系相咬，都会互相支持，互相宠爱。蔚蓝 featuring 蔚思，细细个。 One, two, three, four.细细个怕糖不够花，却怕把被铺翻两番，更爱去手拖手行，谁考得高分？你我相亲相咬，都随自得闲。最怕在社会中竞争，更爱在受伤中慰问，那成就互相比较，其实是担心世界多么广阔，我们何以分高低远近，自细一起遗忘谁受宠，演好各自的戏，找各自福气。谁是你我最爱，从必须去比，完全凭自己起跑线上争气。信若谁若更早纪念传奇，啦啦啦啦啦，我也最痛爱你。 重演好各自的戏，找个